清醒与梦境，总有可以情共永。谁在我生命里，在我知觉里留下最美最堪忆事情，令我拥有过深切感激过，如堕进了幻境。情怀一点一点增求共鸣，燃亮每天一点一点中凭热诚。从前极爱你，现极爱你，无惧你醉或醒。流离沧海沧海中全为情，在各种痴恋依恋中全是情。谁曾热爱我，还信以爱用真心。在那个天地里，谁人亦要别人共鸣，可否清楚我内心，因你积压很多情。无论在哪片生活里，完全附上热情热诚，只想清醒与梦境，总有可以情共永。生命里，在我知觉里留下最美最堪记事情，令我拥有过深切感激过，如堕进了幻境。情怀一点一点增求共鸣，燃亮每天一点一点中凭热诚。从前极爱你，仍极爱你，或许你醉或醒。沧海沧海中全为情，在各种痴恋依恋中全是情。谁曾热爱我，还尽以爱用真心作证。情怀一点一点增求共鸣，燃亮每天一点一点中凭热诚。从前极爱你，仍极爱你，我许你醉或醒。流离沧海沧海中全为情，在各种痴恋依恋中全是情。谁曾热爱我，还尽以爱用真心。

处寻找，跟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。